便命部队武装起来，列队游行。赶出来观望的人都用刀砍死，然后率领武装部队走遍全城，杀了无数的居民。犹大马加伯同其余九人逃到旷野，住在山中，形同野兽，饥食野菜，绵染不竭。